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王安顺检查北京田径世锦赛测试赛工作时强调，精益求精地筹备好田径世锦赛。 带着感情去工作，凭借韧劲儿干事业，继西城区委书记王宁。 2014北京健康白皮书发布，户籍居民期望寿命为81.81岁。 通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明年底投入使用，三甲医院辐射京津冀。 暑月明天启动，火车大面积晚点，出租汽车接驳增援将获得奖励。 本市高招本科志愿填报昨晚结束，文理第一名都选择北大。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昨晚冒雨前往国家体育场，检查2015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及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测试赛工作。他强调，要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地做好田径世锦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比赛圆满顺利。昨晚的国家体育场灯火通明，男子万米长跑、男子110米栏等决赛正在激烈角逐。王安顺认真查看场内各项赛事的服务保障情况。作为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开幕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测试赛，2015年全国田径冠军赛6月27号到2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通过举办本次赛事，田径世锦赛组委会对竞赛组织、接待服务等工作进行了全面测试和试运行。王安顺指出，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8月22号到30号在国家体育场举办，这是继2008年奥运会后在北京举办的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世界级体育赛事。我们要继承举办2008年奥运会时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好作风，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精之又精地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把党交付的沉甸甸的担子和全区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紧紧联系在一起。西城区区委书记王宁心系民生，为民解难，敢于担当，凭借韧劲儿、闯劲儿和严劲儿，实现了工作的创新和提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西城区百万庄北里棚户区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百万庄西社区党委书记胡庆对记者说， 从简易工棚改成了简易楼，当时承诺期是10年，60年代的末期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来最后都没有得到改善，这个房体有裂缝。 百万庄北里棚户区改造工程是西城区区委书记王宁打的第一场硬仗。2010年7月，担任区委书记的他和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基层，访民情、听民生、解民难。在百万庄北里调研时，他的心情很沉重。 两堵墙上面架一个预制板，都没有钢筋连接，没有卫生间，长时间没有暖气，没有煤气。 于是西城区将改善这一地区的生活质量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然而项目启动并非一帆风顺，有些群众不理解，随意讲条件。王宁就多次嘱咐工作人员，面对居民要有耐心和爱心，让好政策获得百姓的理解。胡静说， 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吧，正好开始预签约的时候，转过年就该过春节的时候，有的走有的没走，大家情绪啊各方面都是在不稳定状态下。王宁特别嘱咐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定让居民过好年，有什么困难帮他去解决。 经过3年的努力，去年启动的百万庄北里棚户区改造工程，作为本市中心城区启动的第一个棚改项目，为当地上千户居民带来了福音。而5年来，在王宁身先士卒的带领下，通过全响应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创新模式，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难题就有9.9万件，其中就包括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 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鑫深有感触地说， 王明书记12年的时候走访我们一达里社区和府南社区的时候，就听到居民说到反映买菜不是很方便，马上安排部署帮忙协调。那么我们在长安街以北呢，打造了我们的西长安街百姓生活服务中心，占地面积呢也将近1000平米。 像解决便民服务这样的问题，对于王宁来说不胜枚举。正是他勇于迎接挑战，敢于担当，通过韧劲儿和闯劲儿，实现了工作的创新和提升，使得西城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区域经济发展、名城保护、治理城市病、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及深化文化和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王宁说， 富有感情，锲而不舍，循序渐进，永不放弃，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难题。 在王宁的办公室，一张西城区区委书记职权目录图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王宁说， 这个是呢我们的权力的清单，我是一共是15项职权，这个呢我想是对我们的一个职务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的职务的一种约束，要让你有纪律和规矩的意识。 2014北京健康白皮书昨天发布，本市女性甲状腺癌发病率10年间飙升45%。此外，吸烟喝酒人群比例首次出现下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新公布的北京市民主要死因排前三位的仍然是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肿瘤已经连续8年成为北京市的首位死因，而这次的发病年龄呈现新趋势，以25岁为分界线开始逐渐升高。55岁前女性高于男性，55岁后男性高于女性。市肿瘤研究所副主任王宁介绍， 女性甲状腺癌上升到了今年的第三位，上升幅度呢45.19%。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监测，死亡率都没有上升。 数据显示，本市户籍人口期望寿命为81.81岁，其中东西城居民期望寿命最高，都超过了84岁。这一数据与香港和日本东京等发达城市的2013年水平相近。而在首次公布的本市户籍人口金字塔中，每5人就有一个是老人的数据显示，本市已经进入抚养系数上升的老龄化社会。市疾控中心李刚博士介绍， 我们需要抚养的人就是儿童，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从2009年在29%到2014年已经上升到35.多%，也就是说我们社会负担是在加大的。 同时，慢性病对居民的侵害已牵制到了青少年。研究表明，近70%的肥胖儿童都有高血糖。 包括父母说，我们孩子还在长身体呢，胖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肥胖的孩子到成年以后，他有60%还是持续肥胖状态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如果你不加以控制的话，到成人以后他会更严重。 此外，令人欣喜的是，本市市民吸烟喝酒率首次出现了下降。市卫计委副巡视员郑进普说， 18到79岁居民吸烟率比2010年下降2.7%，饮酒率下降33.3%，体力活动不足率降低18%。这些指标呢，都说明北京市居民正在逐渐远离吸烟、过量饮酒、不运动的无氧生活方式。 西城区昨天举办政府开放日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30多位居民不仅参观了区领导的办公环境，还第一次模拟召开了政府常务会议。居民模拟区长、副区长以及委办局一把手，共同审议西城区养老服务业有关实施意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今天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我区养老工作。 上午10点，模拟区长的谭道亮宣布区政府常务会议开始。区民政局副局长赵威首先汇报了西城区养老服务工作的有关情况。 截止到2014年底，西城区户籍老年人口已达35.7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5%。 赵威说，正在推进区级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回龙观回迁安置养老机构项目也力争年底实现开工。在听取了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的汇报之后，模拟区长、副区长对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组织社区老人开展互助活动，自愿腾出自己的房子，发挥自己的特长，用于助老服务。 逐步在新建的养老机构中设置康复护理院，解决长期罹患慢性病老人、临终关怀老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 听得出来，每位模拟领导的居民都经过了认真的准备。模拟区长谭道亮说，很有收获， 既透明了政府的工作行为，又能够展示出我们老百姓能够参政议政的这 这一个环节。 对于这次模拟召开的政府常务会议，西城区副区长杜立斌说， 能够让市民的发声为我们区政府的决策提供这个参谋，同时的话呢，我感觉也是我们协商民主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海淀疾控食品安全宣传周公众开放日昨天在海淀卫生大厦举行，海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相关食品安全问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这个是我们的培养基制作室，这个房间呢由我们、 海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完备的食品安全检测设施和检测手段。市民们看了这些以后，似乎对他们一直担心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放心了许多。 之所以听得比较认真的，就是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东西自己完全陌生的，然后呢又感觉它有用， 觉得原先的了解没有这么深入，通过这一次在报告厅里面听讲座和这个现场观察他们的实验室，让我更直观地了解到这个食物中毒到后期这个分析，更直观一点吧，了解得更近一点。 夏季到了，大家对食品安全问题更加在意，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予了提示。 夏季是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咱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做到防止食物中毒的发生。第一点就是控制污染，比如家里面的案板要生疏分开，避免就是生的里面的细菌然后污染到咱们直接入口的熟食。然后第二点就是控制繁殖，比如说咱们的剩菜剩饭要及时的放进冰箱进行保存。第三点就是杀灭病原菌，主要有两种，第一是通过高温高压，比如说用开水对案板刀具进行清理消毒，第二呢就是可以定期的配一些消毒剂对那个案板刀具这些食饮具进行消毒。 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位于通州东南部的火线镇，紧邻河北省香河，明年年底建成后将成为服务于京津冀一体化的三甲综合医院，解决周边居民的就医问题。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这个项目使用了隔震层技术，这也是本市医院工程中首次使用这一技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位于火线镇中心区，建筑面积12万平米，共有800个床位，预计日门诊量达到4000人次。目前工地内的4栋建筑都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北京城建集团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李少华介绍说， 现在眼前的这个楼呢，就是它的医疗主楼，包括门诊啊住院全部是在一体，西边有一个行政科研楼。这个医院呢是基于这个治疗、预防、科研和抗体中西医结合综合性的三级甲等医院。 而在上个月，这个地块上还在进行隔震层的施工，从云南运来的橡胶板和底座需要用钢筋绑扎固定，把楼体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分为两段。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罗慧平说， 原来是通过混凝土那种比较硬的连接把它变成一个软连接，地震来了之后支柱的话它通过那个水平变形啊，它就把那地震力缓冲了，对隔震层上方的结构危害就减小了。 但这样的施工工艺在北京很少使用，也没几个人能掌握，因此整个施工是在不断摸索中进行的。李少华说， 比较平时10米1层吧，我干2层可能需要10来天，这个1米8的隔震层甚至都需要20多天。 虽然施工难度大，但是这能保证建筑的安全，还能节省成本。李少华说，项目预计在8月底实现结构封顶，明年底竣工交付投入使用。而就在这个地块内还将建一座肿瘤医院，形成通州的第四医疗区。 这个医院建起之后呢，不完全仅局限于火线、西吉和余家坞啊或者张家湾呢，它能带动香河那边周边地区的医疗环境它进行改善。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昨天发布消息，7月1号起，公安机关将取消台胞签注政策，不再办理台胞签注，口岸边检机关也不再查验台胞签注，台胞持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就可以经开放口岸来往大陆并在大陆停留拘留，台胞申请办理台胞证的渠道不变，从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申请来大陆的可以向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派出或委托的有关机构申请，没有持有效出入境证件直接抵达入境口岸的可以向口岸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3个月1次出入境有效台胞证，在北京居住的台胞可以向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出申请。 台胞证申请受理后会在7个工作日内签发。台湾居民因探病、奔丧、诉讼、处理紧急商务等事由急于返回台湾的，可以申请加急办理，不用额外缴纳加急手续费用。一般情况下，出入境管理局首都机场口岸签证大队办理3个月1次出入境台胞证不超过30分钟。持3个月1次出入境有效台胞证入境的台胞，可以申请换发5年多次出入境有效台胞证。换发台胞证需提供申请表、照片、原台胞证、临时住宿登记等材料，每证250元。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北京市水政监察大队昨天对长富宫饭店、北京国际饭店等6家超标排放污水的排水户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缴款书，对这些单位处以罚金23000元。这几家排水户都是在前期检查中排污超标的单位。近几个月来，市排水监测总站对72家排水户进行排水水样检测，有65家存在水质超标问题，不合格率达到90%。污水中油污、残渣、洗涤剂等含量过高，超标排放的污水会造成管网堵塞，增加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压力和成本。一旦处理不了排入河道，还会引起河水发黑发臭。从下个月起，针对即将到来的主汛期，本市还将启动私接乱排和排水许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私自接入排水管网、没有办理排水许可证等违法行为。 交管部门涉车案件侦查专业队近日查获一起使用伪造、变造号牌和车辆行驶证的涉牌违法案件，这是这支专业队成立以来查获的第一起公车套牌公车的涉牌案件。请听交通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被套牌的车辆是一辆奥迪 A6 小轿车，属于一家企业所有，负责管理车辆的郭先生说， 验车以后呢，结果我们一发现车有违章，一天早上2个，说我们这地儿都没去过，我就上南部执法站了，经过大概有20天左右吧，就已经确定出这车就是被套了。 涉车案件侦查专业队情报组民警张峰表示，这辆套牌车也是一辆公车，他们从开始调查到抓获套牌车只用了1个星期。 我们现在情报部门通过各种的技术手段去锁定这个套牌车辆的一些轨迹、行驶特点，当天我们发现轨迹在这个地铁站门口把它抓获了。 专业队民警程烨表示，市民一旦发现车辆有可能被套牌，应尽快报案，分2种情况解决。 跟你的车型颜色是不一致，这个呢可以到车管所呢去换一个永久的。还有一种情况呢，跟你原车呢车型颜色都一样，去换领一个6个月有效的临时号牌，那原来那个号码的车还会上路行驶，就通过蛛丝马迹就能够掌握了这个车的活动规律。 据了解，警方将对驾驶套牌车的徐某合并执行罚款10000元，记12分，并处20天拘留的处罚。自5月涉车专业队成立以来，共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3次，查处违法车辆119辆。程烨介绍说， 宣传比较多的这个公体查豪车，动物园前早上都有车辆呢遮挡号牌的去进货，进行统一打击，还对一些对群众危害比较大的这些个案也进行专业打击。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报道。从明天起，全国铁路进入暑运状态，北京西站将加开4列在夜间到达的临客列车。为缓解这期间出租车运力相对不足的情况，北京西站与新月、北汽、金银建等出租公司座谈协商，建立了出租运力保障联动机制，铁路晚点等情况出现时，来西站备车保点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受到奖励。另一方面，暑运期间，西站地区管委会将设置南广场出租车专用车道，增加备车数量。今年暑运，志愿服务延续了春运志愿服务模式，地区管委会组织恒星物业管理中心、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及地区文明单位分时段、分区域将整个志愿服务覆盖到全地区。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本市高招本科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今年北京高考文理科的第一名都表示将选择北京大学入读。其中理科第一名人大附中高三学生刘志新说，自己决定填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而以699分获得文科第一名的北师大二附中高三学生蔡宇璇则填报了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依据高招日程，昨晚8点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所有考生的志愿信息立即封存，任何人不得修改。7月6号开始飞行专业单独录取，7月7号提前批录取， 7月17号开始本科一批录取。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朝阳区推出的驿站式养老服务模式，能为辖区内的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这一创新模式明年将在全国推广。目前在朝阳区有70多个社区和村级的养老服务站，在居民社区里基本上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达。 上周110报警服务台接报的刑事类警情跟前一周相比略有下降，但是诈骗、入室盗窃和盗窃非机动车案件居高不下。从公安机关以往接报的报案来看，黑中介骗取打工大学生中介费的情况较为突出。 海淀区小升初第二次电脑派位昨天进行，数据显示，今年海淀区通过电脑派位、对口直升等方式就近入学的比例高达90%，比去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派位结果将于6月30号发到各小学，7月3号之后，学生将陆续接到中学录取通知书。 各贷机构伟嘉安捷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个人贷款成交量呈持续上涨态势，总体成交量同比去年涨50%，而住房贷款在整体贷款交易量中涨幅较为突出。 弘扬抗战精神，唱响时代旋律，首都高校教师合唱汇演昨天在北京工业大学礼堂登台演出。本次汇演由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妇联联合主办，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的近500名教师参加演出。 朝阳区推出的基层党建10、100、1000万项目昨天举行表彰大会，对朝阳区10大优秀服务品牌、100项优秀服务项目、1000支优秀服务队伍和1万名优秀党员志愿者进行表彰。 2015中国数独锦标赛将于8月2号拉开战幕，本届赛事前4名选手将组成新一届中国数独国家队，参加今年10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第10届世界数独锦标赛和第24届世界谜题锦标赛。目前比赛已经开始报名。 北京铁路局将于7月3号到8月30号，逢周五、周六、周日和周一，增开北京西至广州南第925次列车。至此，京广京深高铁动卧列车增加到了7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傍晚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3、4级转微风，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帮哦。 今天限行，不能出去玩了。 不用担心，即日起到6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修车险，商业险保费满3000元即送新能源车租车券，最高可达200元，可畅行1天呢。 绿色出行，共享蓝天，太平洋直销车险，10108888。 我的他应该是传统的， 我 还应该是新兴人类。 嗯，笑我。 他细心、热心，还有耐心。 是我。 他时时处处都会为我着想。 没错，肯定是我。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我，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立足传统广播，努力开拓网络新空间。 他一如既往的真诚体贴，细心规划属于我的私人定制。 我们永远在一起。 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6515-0023，北京广播广告网。广告网。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溯源码追溯产品信息有障碍，乱象丛生。 一辆卡车卡在铁道桥下，专家分析法律责任应该怎样承担。下面是详细报道。前不久，一位消费者发现他花5000元在天猫旗舰店购买的燕窝竟然不是产品溯源码上宣称的原装进口产品。这个事件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于食品溯源码乱象的关注。产品溯源码号称可以追溯果蔬、肉禽类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地点、批次以及影响质量的重要环节等信息。但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走访多家超市之后发现，溯源码标志不清，编码混乱。请听报道。 溯源码究竟什么样？记者在劲松附近一家超市内售卖的整只生鸡的鸡爪位置找到了一个二维码。 有没有那种溯源码？我可以查到原产地。 拿这个，去扫这个圈。 手机扫描后显示，石家庄市众生源食品有限公司溯源系统，还显示了16位数字的编码。但事实上，这些信息不够全面。一位正在买菜的女士说， 蔬菜里头这农药啊什么的残留问题，肉类的话就是也是它用有些个激素，就是生长得特别快的东西。 北京商委配给给超市的绿色大型便民溯源服务终端树立在一层角落，记者随手拿了一盒排酸猪肉，把条形码对准扫描区， 扫了半天，我看说查不到信息， 记者只好手动输入条形码下一长串数字， 输入了底下这一长串的码，没反应。 产品上到底什么样的码才是溯源码？很多消费者其实并不关注，也不清楚。只有一位消费者表示， 可以追溯产地吗？ 您买菜的时候注意这些吗？ 我注意。 那您通过这个溯源码查到了产地之后，您对它的信任度有多少？ 这信任度难说，现在我觉得应该有个监督机构。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是国家检验检疫总局下属单位，在中心专门从事食品安全追溯的工程师于颖介绍， 国家2014年5月份就是对那个新的食品安全法进行了修订，就提到了企业要实施追溯，那具体要怎么做，这个法律里面它就没有说编码你要怎么编，目前还是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的。 溯源码不具有防伪功能，它的真正目的是达到问题产品的召回。 追溯的信息要规范，比如说肉类，像猪啊、牛啊、羊啊这样的养殖的行业，养殖的时候那打的防疫针，我的喂的饲料，像蔬菜什么地块种的，它施肥是什么样的，打了什么农药了。 各地各企业自建了一些食品溯源平台，于颖认为他们缺乏统一的公众查询平台，也缺乏政府部门的监管。 热线观察员王青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昨天下午，京哈高速辅路东向西方向，一辆集装箱货车卡在了垡头桥东的铁道桥下，造成了后方数百米的拥堵。 由于这个货车所占据的位置呢，公交车通过的宽度不够，所以就是很多公交车呢排在了大货车的后面，这样呢就造成一些个小轿车呢也过不来，造成这个全线拥堵。目前呢，只有这个车上人员呢在采取放气措施，但是没有明显的效果。 今年呢，北京已经发生了多起卡桥事故。5月27号凌晨，一辆大货车撞到四惠桥桥梁，由于损毁严重，本周内即将更换新梁，由此造成了300万元经济损失。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黄海波分析说，如果货车对桥梁造成损坏，应该先交由交通部门认定事故责任，然后由桥梁管理方向肇事方追偿。 这个交通管理部门他应该要对这个事故做出一个责任认定啊，对吧？是属于肇事车辆一方的过错还是多方的过错，完了然后再根据这个事故责任认定的这个结论，完了后再谈这个民事赔偿问题。桥梁的管理单位他作为这个管理方他是有权追偿的。 王青说，铁道桥下原本有限高杆，但是被车辆撞坏之后还没修复。黄海波分析说，如果限高标志不明显或者损坏后没有及时恢复，货车的责任会被减轻。 那个路政管理部门应该及时恢复呗，如果不恢复的话，那可能最终管理部门自己本身有一定过错，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轻这个肇事车辆的赔偿责任。比如说你这个限高高没有，或者限高的标志也不明确的话，那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肇事车辆他不知道你这个车辆是限高的。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